大肠经当令。这个时候呢叫二阳生啊，二阳生，所以呢又称天门开地户开。好多朋友啊经常跟我讲，是吧，说呀人吃饭睡觉是不是应该有食有赏呢？实际上没错，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早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甚至连什么时候改大便，这也是因天之序。好啦，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辰呢叫卯时啊，卯12生肖对应的是兔子，兔子是前腿短后腿长，兔子走起来是一蹦一蹦的，是不是啊？相对而言呢它就没有老鼠那么灵活了，但是呢这个兔子在蹦的这个跳跃就好比太阳冉冉升起跃出地平线那个跳跃是一样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祖先的智慧它是从观察自然观察宇宙的灵感当中得到的。所以卯时人就应该像兔子一样就从床上呢跳起来。跳起来干什么呢？哎，在家里做做家务啊，活动活动啊。那老年朋友你就不要跳起来，因为你的阳气没有年轻人足了，你就应该缓缓的起床，而且在起床前一定要做养生疗法的晨起醒脑三式，干梳头100下，干洗脸100下，干搓脖子100下，把这个做好，这样就可以避免晨起脑中风的发作。起床之后呢，面对啊窗口，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不说，我们再做做扩胸运动啊，我们再抡起胳膊来，是吧？打一打命门，是吧？捶一捶神阙，哎，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的任脉和督脉在晨起的一瞬间达到一个良好的贯通。那么为什么说卯时是天门开地户开呢？天门开则日出，大天时亮了啊，地户开就是告诉您你的破门要打开了。这个破不是说门破了，这个破指的是人常讲的魂魄的魄，也就是我常给大家讲魄力的魄。如果你早晨3点到5点在寅时肺经当令的时候睡得很踏实，那你的魄力就足，到早晨起床上厕所一鼓作气排泄得干干净净。如果你早晨在寅时肺经的当令时候你睡得很不踏实，你睡眠质量很不好，或者早早的就醒了，那人就没有魄力，所以上厕所就咬牙动眼便不出来，那是便秘。甚至有的呀还没到卯时呢就跑厕所开闸放水啊，怎么了？大便汤泄不成形，那就是无更泄。哎，无更泄。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人12正经养生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每一个时辰都影响着他下一个时辰，尤其是寅时手太阴肺经当令和人卯时手阳明大肠经当令，大肠经和肺经它又是表里相依的。所以我老早就给大家在秋季养生篇当中讲过，慢支哮喘肺气肿的人很容易便秘，其道理在哪儿呢？就是人的肺脏虚，肺无魄力 则大肠经呢，它就排泄的力量非常的弱。所以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呢，再专题的讲一讲和大肠经密切相关的便秘和痔疮的调养调治的方式方法。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便秘吧，是吧？便秘啊，十之八九都是虚症，但是呢也有实症啊，也有实症。你像实症的实火便秘就要吃什么呢？哎，牛黄解毒片啊，黄连上清丸呢、啊、吃一些苦泻的药。这样实火便秘的多半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但是呢只要你吃了泻药，哎，这火往下一走就马上停药。因为中医上讲啊，叫辨证施治，而且中医他治病讲究的是以药毒攻人体内的内毒，也就是说药之医病，以毒攻毒。而且这个辨证施养辨证施治是寒则热之，热则寒之，是相互弥补的。所以实火便秘你吃的泻药它都是寒性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寒就攻掉了体内的火，那排便通了，阴阳平衡了，就马上把这个寒性药停掉。说如若不然，你接着吃寒性的药就会伤到人体的阳气，哎，伤了人的阳气之后就会大便溏泻不成形，甚至吃成跑肚拉稀结肠炎，那就不好了。如果这儿呢您不好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是吧？就好比你在家里洗澡啊，或者说你在家里啊用热水泡脚，哎呦这水太热了，热了我们就舀瓢凉水倒里吗？结果呢刚好温了，如果水温正好你再接着往里倒凉水，这水是不是就寒了，就成了凉水，它就拔脚了。所以我常给大家伙讲，我说中医中药是治病的，切不可拿中药作为养生之用，因为药走其偏性，寒凉温热各不相同啊。你用寒性的药攻体内的热，热攻没了，你接着用寒性的药就会把人治成寒性的身体，就弄巧成拙了。相反呢，人呢是寒性的身体，得了寒性的病，想用热性的药来补一补，结果呢阴阳平衡之后，你接着吃补药就会七窍流血，火灼伤人的血络，也会得更严重的病。所以这就是药只医病，以毒攻毒，不可养生之道。而养生呢，你必须选择什么呢？辨证施养相对温和的方法。所以说以药来养生，多吃治病少吃保健，是很谬误的，很不科学的说法，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期间的缘由。便秘啊实火的很少啊，多数呢都是老年人或者什么呢小朋友的虚症的便秘。那我把这虚症的便秘呢归结为两类，一类呢叫血虚，一类呢叫气虚。实际上啊，对气血的分型啊，对阴阳的划分，这是我们祖国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瑰宝，但是现在呢已经失传了，甚至好多中医也是不明阴阳，伸手便错呀。那今天呢咱就慢慢的帮助大家来找回祖国中医药文化璀璨的阴阳辩证之道。实际上啊，人的这个大肠它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废物垃圾排出的这么一个管道，是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啊，人吃的这个东西最后剩的残渣要排出去，在大肠顺利排出一定要有两个 具备的条件，一个是肠子的动力，一个就是肠道内的润滑。也就好比啊，你那个船在河里它能滑得动，你搁沙滩上它就滑不动了，它就搁到浅滩上了。你包括呀，海当中的那个巨型的那个大鲸鱼啊，它一旦游到浅滩上，它自己都游不回去。哎，有的人给它送回去，那救了一命，没人管。鲸鱼搁在浅滩上，那就等于自杀呀。所以一样的道理，人肠道当中润滑排便的这个津液就是血，哎，这是滋润的滑液，叫血。而人肠子蠕动，蠕动啊，像蛇一样蠕动，来推动粪便运行的这个动力，它就叫气。所以血虚便秘、气虚便秘是很容易区分的。我们从感觉上来讲，人无便意，天天不想排，这就是血虚啊。人有便意，咬牙瞪眼呢，便不出来，这就是气亏，是不是？你像女同志产后大出血的，多半都是血虚便秘。长时间慢性疾病，劳伤了人体的气机的，这多半都是气虚。那么当然了，你像肿瘤的朋友，长时间的消耗，人已经骨瘦如柴了，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你像这样的病人多半都是气血两虚啊，气血两虚。下面我们说两个食疗。血虚便秘是吧，手术后便秘的，剖腹产后便秘的，大出血便秘的，这样的人气血亏，吃什么？吃枸杞山药粥啊，吃枸杞山药粥。骨瘦如柴、低血压没劲儿的便秘的，这样的人气亏，吃洋葱炒鸡蛋。这是气虚和血虚便秘的一个食疗啊。另外呢，便秘的人一定要推任脉，推的时候一定要把腿蜷起来，推的时候一定要推到排了气，推到呢腿热了，脚心出了汗，这就达到了疏通了人的脉络的作用，而达到呢一通而百通的调理啊，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这是便秘的调养。但相反呢，现在有些人不管血虚还是气虚，上来就吃泻药，结果呢本来已经亏了血，你再吃泻药，血就越来越亏，本来已经就亏了气，你接着吃泻药，气也越来越亏，所以常年吃泻药，气血大亏呀。而且大家还要知道，吃了泻药血亏的人，你就会拉那什么呢，羊屎蛋造便，气亏的人接着吃泻药就会脱肛，甚至吃成疝气，吃成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呢常年吃泻药导致内脏下垂的也不少见呢。所以啊，在前几年我给大家讲用药三乱，讲了乱用抗生素，乱用止疼药，乱用安定片，今天咱们再给它补上一个，还有人就是乱用泻药，等于慢性自杀。我们就接触过好多这样的朋友，印象最深的就是陕西宝鸡，是吧，一个46岁的脑梗塞的朋友，卧床三年后遗症没恢复，找不着原因呢。后来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找到了罪魁祸首，就是医生给他开的通便灵，通便的药。什么通便灵啊，医生让他天天拿番泻叶泡水喝，熬水喝，因为人刚得病后便秘啊，结果一喝就是三年。健康的人，张飞那儿的好汉还扛不住三泡稀屎啊，你何况一个病人呢，常年吃泻药，气血亏虚，你拿什么来养肾精，拿什么来养脑髓， 你又拿什么来恢复后遗症呢？所以我常给大家讲，药可以治病，而药毒猛于虎，用药不对症就是慢性自杀呀。所以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乱用泻药，这个伤害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它是慢刀子软刀子害人。所以庸医害人，庸医杀人不见血也就在这里。所以希望大家在养生方面，在保健方面，一定要选择科学有效的养生之道，是吧？另外呢，前段时间呢，看报纸也看到了这样的报道，说治便秘的验方啊，说早晨喝一大碗咸盐水，这是管便秘的。能不能管？肯定有效果。因为盐是什么东西啊？盐是大咸的东西，咸味的东西可以调肾经啊，是不是啊？我给大家举过四川成都种猪养殖基地，在种猪配种的时候都要给这个种猪吃大盐的饲料，这样呢它的配种啊受孕率就高啊。人平时盐吃多了还要得高血压，还要伤肾经，那一样的道理，你大碗的喝盐水，它也会调你的肾经，肯定会解决排便的一时困难。但是因为为了解决排便而过分的耗动肾经，将来喝出个糖尿病，喝出个高血压病，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有时候有些偏方里头也是暗藏杀机的，希望大家养生也要讲究科学之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好多人呢得了病，大家呢都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又会第一时间打针吃药，哎，病好了，要不了多久人又得了病，照样打针吃药，却从来很少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会得病，吃这个药为什么能让我好病，我好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得。而实质上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所以啊，在这儿呢想告诉所有的百姓朋友，人呢防病治病养生，实质上一定要注意文化层面的这个问题。这个文化层面的问题就是告诉大家，不但要知道怎么做，关键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简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伙知道知其然，还要知道知其所以然的关键。哎，这就是咱们中西医相结合带给百姓朋友的一个大的智慧。所以好多朋友说呀，我们听这个健康节目啊，我们得了这么多年病，吃了这么多药，我们现在听了健康节目之后，我们才如梦方醒。所以有现在呀，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大家开始认可文化当中所传承的内容，人得病真的的确就是自作自受。所以啊，有多少人会埋怨疾病之痛，有多少人会去承受疾病之苦，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痛，却又都是自己个儿造出来的。但是原来不知道，所以无知造病，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造病，改掉以前的陋习，去掉原来的无知，科学有效的养生方法，养生有道，良好的生活行为方式，它造的是健康。书接上回，接着给大家说十二正经养生。首，阳明大肠经，慢性结肠炎和痔疮的防与治。原来呢，我们经常呢会听过这样的广告，是吧？说呀，根治痔疮，啊，一次治愈，永不复发，复发后免费治疗。想当然呢，大家听新闻的、看新闻联播的、看报纸的，都应该知道，这属于违反广告法，啊。因为广告法上就不允许有这样绝对的言辞，那它违不违法不归咱管，咱先说说它违不违反科学道理。痔疮真的可以一次手术根除吗？我相信很多信了这样的话的人，已经用他的复发，用他的痛苦，用他的二次的痛苦、三次的痛苦，甚至用后来的痔漏，已经说明了那是谎言。但是话说到这里，我必须说清楚，啊，我主要是为了揭示一个科学的误区，要让百姓对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防与治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什么叫痔疮？从生理学、从解剖学上来讲，叫肛门都是肉长的，它是人体肠道的最末端，对不对？这个肛门是肉长的，它可不是铝合金的，也不是白钢的啊。那么痔疮是什么病？记住，从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讲，叫肛门，人的一个生理结构，周围软组织慢性静脉曲张炎性变化。啥叫痔疮？痔疮是你肛门这儿发炎了，哪儿发炎了？血管。什么血管？静脉。出现了静脉的淤阻、曲张、肿胀、疼痛，是不是？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你像这个手术治痔疮啊，内痔150，外痔100，内痔外痔混合痔手术250，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什么叫内痔，什么叫外痔，什么叫混合痔吗？实际上这叫故弄玄虚。啥是痔疮？刚才讲了，肛门周围静脉血管发炎，是不是啊？就像你的口腔溃疡长到了嘴唇上一样，治疗方法有区别吗？没区别。在肛门这儿啊，有一道腺，也就是人的肠道黏膜和人外部的皮肤黏膜这儿有一道分界线，长得像锯齿一样，这个解剖结构叫齿状环，在这里边的叫内痔，在这外边的叫外痔，里外都有的叫混合痔。所以复杂吗？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大家伙知道什么样的人得痔疮吗？以及痔疮真的手术能治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还是那句话啊，万事要寻根。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血管曲张，是什么让它曲张了？记住，找它的上一级单位，找结肠。所以痔疮的朋友结肠都不好， 结肠都不好啊。而结肠呢，从中医的辩证上来说，它属于大肠，大肠干燥的、便秘的得痔疮，烟酒无度的、慢性结肠炎的也得痔疮。所以再简单一点，就是排便功能不好的人一定得痔疮，这和人修路是一样的。说这儿啊，修的是什么呢？油炸路啊，国家一级公路，最好最好的路，天天有那个超载的车在我这压呀，天天有那个什么呢，哎，拉泥石那个车呀，弄得满路脏兮兮的。我告诉你，再好的路，有人开车没人修路，这路也得毁掉。所以一样啊，人的肛门就是人体的代谢垃圾、食物残渣排泄的必由的通路。朋友们，你们只知道吃，请问谁修过这条路啊？没有。但是我教了大家修路的中医导引术，叫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做这个方法的人不得痔疮，有痔疮之漏的还能好。所以痔疮它的根儿，我告诉大家了，是你结肠的问题。那么怎么调治痔疮、痔漏、肛裂，都作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三七粉或香油抹到纱布条上塞进去，晚上塞，白天排出去就得。内痔的干瘪脱落，外痔的消炎消肿，痔漏的去腐肉生新肉，肛裂的将来愈合之后没有疤痕。那有的人说，徐老师你知道这这么灵啊？不是我的招灵，是这个药灵啊。什么药？三七粉啊，云南的三七粉，是吧？一次呢买上十几二十克，用香油给它和匀了，和成药糊糊。三七可以止血，三七可以消炎，三七可以去腐肉生新肉，去疤痕。所以大家既要记住这是治标的，而本呢就是要保持肠道的畅通。所以呀，我们的推任脉呀，我们的壮督脉呀，我们吃的枸杞山药粥啊，这些都是来润肠通便。所以告诉大家，你的大肠不好，结肠功能不好的人痔疮好不了。那么恰恰相反，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肠道功能，良好的排便习惯，你不用去治痔疮，痔疮可以不治自愈。而且有这样好习惯的人，他就压根儿不得痔疮。你看灵不灵？另外痔疮的朋友一定要用红花生姜泡脚，是吧？包括推任脉的时候排气，这都是痔疮康复的一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导致痔疮的一大祸首，就是慢性结肠炎，我们用中医辨证施养的方式，把它的轻中重三度，把它的表现和调治的原则告诉给大家。刚才说了，痔疮是肠道功能不好，那么肠道功能不好，它的病根又在哪儿呢？还要找它的上一级单位，就是饮食不好，也就是饮食不节。这个不节不是指的不干净，而指的是不节制。你比如说饥一顿饱一顿的，这样的人容易得结肠炎。你再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说话赌气的，得胆囊炎，也得结肠炎。你再比如说冷热酸辣无度的，现在人很喜欢吃麻辣烫，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啊，麻辣烫一听着就那么有味道，那么刺激。但是记住，人想吃麻辣烫，吃别的东西没味儿，就愿意吃麻辣烫，是一种病。什么病？元气大亏之病。 你不信你去问那小孩儿，啊，现在有些家长给孩子也吃麻辣烫，很伤身体。人为什么想吃麻辣烫？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人嘴里没味儿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健康的人饮食清淡，吃什么东西都鲜甜可口，这是由人的元气和五脏决定的。那么反过来呢，有肝病的人吃什么都酸，有心火胆火的人吃什么都苦，糖尿病的人吃什么都甜，肾病的人吃什么都发淡，所以特别希望多放点咸的，因为肾精不足要用咸味去调，所以这就叫五色五味通五脏。所以在这儿要告诉大家，饮食不节，不能吃这些过于浓重刺激的，所以这是人的脏腑决定胃口，人的胃口决定了人的肠道，人的肠道决定着人的肛门，你看一环扣一环，这就是养生文化的传承。所以慢性结肠炎是怎么来的？最早是没元气，而你没有补元气，你却用麻辣烫这样刺激口味的东西去刺激食欲，而你这种刺激不但刺激了食欲，也刺激了肠道，导致了结肠炎。结肠炎呢，按中医辨证呢，叫脾肾阳虚，分轻、中、重三度。轻度的结肠炎排便次数多，而且卯时不上厕所，吃上饭就跑厕所。啊，为什么说你脾肾阳虚啊？因为肚子里没东西，你不想上厕所，残渣排不出去。所以说，有好多人被笑称为直肠子，说这人呢，这面端起饭碗来，一吃饭就上厕所，什么原因呢？结肠炎。为什么叫直肠子？他不吃东西，没有食物的阳气补充，他的肠道就没有力量排便，所以这面端起饭碗，那面就要跑厕所，这就说明人的肠道的阳气太虚了。这是轻度的。重度的是排便不成形，是吧？有一个人贫血啊，一个老姐姐70多了，贫血，骨瘦如柴，告诉我检查了什么都没有病，我就问了他一条，我说您排便怎么样？哎，不成形啊。我说这不是病吗？没感觉啊，没感觉。你吃啥拉啥，我问你，你吸收啥？所以现在好多人呢，很懂得节俭，下饭馆知道打包啦，平时啊愿意吃剩饭剩菜，舍不得丢掉。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全在做最大的浪费。就像老爷子为了省钱吃点菜底儿的油拌饭，你将来就得花10倍100倍的钱去降你的血脂。同样啊，你吃东西不吸收，就像你吃鲍鱼你吃海参照样走了过堂道，那也是最大的浪费。所以什么叫节约？物尽其用就是节约。买了个车不开，最大的浪费，对不对？哎，有车光开不走道，也是最大的浪费，浪费的是生命。所以人一定要劳逸结合。结肠炎二度是不成形，吃啥排啥不吸收。结肠炎三度叫五更泻，公鸡一打鸣你要上厕所啊，所以睡不了懒觉啊。所以这个呢，食疗吃什么呢？吃枸杞山药粥，要健脾，这样的人要饮食清淡，要重点的培固开胃汤，加强推任脉。从30个点穴一按铃上来讲，足三里，天枢穴的点穴和磁疗按摩法，做叩齿提肛操，这些都是健脾益肾的养生食疗。而且告诉大家，慢性结肠炎的人脾虚肾虚，这样的人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也是脂肪肝高脂血症的高危人群。该吸收的没吸收，该代谢的没代谢，该吸收的没吸收，贫血营养不良，该代谢的没代谢，得高脂血症，得高糖血症，得富贵病。你看看， 所以什么叫阴阳平衡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什么叫阴阳紊乱气血亏万药不灵生活行为躁病，复杂吗？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正在给大家讲解和分析的是十二正经养生阴天之序。什么叫阴天之序啊？哎，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叫孔融让梨。故事里呢说到了啊，只有六岁的娃娃就知道那大个的梨给长辈啊，给兄长，而那小个的呢留给自己。这叫什么呢？这叫伦理，也叫长幼尊卑，是吧？您包括呀，中国人不但呢在分水果上，包括在吃饭上，哎，这个座位的次序也是要讲长幼尊卑之分，是不是啊？那好了，那么阴天之序呢告诉大家的就是天地之间人应和天地的长幼尊卑的顺序，用西方医学文化来说叫生物钟，是吧？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时间就会有这样的生理变化？西方医学无论是生理学还是解剖学，他们都说不明白。而祖国中医传承了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把这个说得特别的清楚，特别的透彻，而却特别的生动和形象。所以啊，什么叫养生啊？养生不是治病，治病啊是当疾病威胁到了人的生命，人们呢要救死扶伤，甚至要断尾求生。壁虎的尾巴断了它还能再长出来，而人手术切掉阑尾的，割掉子宫的，去掉胆囊的，甚至呢肠道进行了手术的，请问有哪一个还能重新长出来呀？所以手术治病往往是危机时刻舍居保帅，是不是啊？但是养生呢则大不同。养生啊是远远的站在医生的前面，按祖国中医文化上说叫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所谓者防病者不治，也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提前呢把疾病就防患于未然，把疾病还在苗头的时候就扼杀在摇篮之中。您想您还会得那些断尾求生的病吗？您还会把自己逼到了生死边缘非手术开刀不可吗？那是不是病人到了这个阶段 就不能养生了呢？实际上呢，也是非也。哎，包括心肌梗塞放了支架，糖尿病、肾病到了尿毒症阶段，包括肝硬化到了失代偿期出现了腹水，这样半条命的人，你是要和疾病同归于尽呢，还是想去除疾病保全自己延长寿命呢？那么这个时候养生就更重要了。养志结合，养志不分家，在对于一些危重的病人来讲，合理的调养，尤其是元气的培固，就成了逆往狂澜啊，救人于危难之际的方法了。所以说养生啊，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啊，是一些呀、有钱人的游戏啊，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真正的懂养生的人是不需要花一分的钱，只要遵循呢科学的养生之道，相反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开支，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啊。十二正经养生因天之序，每一条经，经是气血大的通道，对应着每一个时辰，同时呢它又对应着人体的一个阴阳变化。你像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啊，竹少阳胆经叫益阳生啊，给大家呢讲过了手阳明大肠经，哎，这是早晨上厕所的最好的时候，是吧？经常呢有这个医生啊，或者所谓的养生专家说过这样的话，说人呢要养成早晨五六点钟或者六七点钟排便的好习惯。实际上这个习惯呢，它不是养成的啊，不是养成的，这个就是因天之序。你到了卯时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你的大肠经元气不亏，你呢有魄力，你这个大肠经能够行使它的功能，你这个时候就是上厕所排泄垃圾啊。反过头来呢，到了大肠经当令了，而你大肠经的经络空虚，气血亏虚，你就到这个时辰轮到他值班了，他同样也是无所作为，你照样是便秘，甚至连便意都没有，你就养成这个习惯，你也没有办法，你到厕所咬牙动眼还是排不下来，乱使劲再闹个眼底出血心肌梗塞，不就得不偿失了吗？所以原来好多人都说呀，人要养成一个习惯，实际上习惯不是养成的，人的习惯是由身体决定的啊！你看现在有些人啊，都读大学了，早晨起来上第一堂课还喝气连天的，你说这个习惯怎么养的？这个就是他脑缺血的习惯，这不是养成的，是他身体的一个象。那人如果到了老年晨起还喝气连天老打瞌睡，那你就成了脑萎缩了。嘿，难道谁会专门去养成习惯得脑萎缩吗？实际上啊，人的命运，人的身体健康，人的事业有成，乃至于人的家庭和睦，这都是由人的五脏六腑决定的，都是由人的元气和气血阴阳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一定能认识得到。那么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讲的是啊，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当令时的养生之道。卯时天门开，太阳初升，地户， 地户指的就是人的破门，说白了就是人的肛门，哎，就是我们早晨排便的时间。你的身体阴阳平衡，你的身体能够顺其天地的自然，合了天地的顺序，天人合一了，那你照这点准上厕所，而且排泄得很畅通，一鼓作气呀，是吧？那反之呢？因为你昨天晚上熬了夜，你早晨这个时间还在睡大觉，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吸取天地的阳气。天是亮了，而因为你的阳气耗得太多，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没法睡觉睡到自然醒，因为你的阳气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因为阳气亏，你不能起床，不能开破门，不能排大便。同样也因为你没有开破门，没有排空肠道，就没有为下一个时辰打好基础，就没有吸取天地自然的阳气来补充你的阳气。所以啊，中国人说呀，一步跟不上，嘿嘿，那就步步跟不上，是吧？你结婚比人晚，那你生孩子就比别人晚呢？你生孩子比别人晚，你的孩子上学还要比人晚。反过头来呢，你当爷爷当奶奶，你抱孙子还会更比人家晚。这叫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哎，这也是阴天之序。那么足阳明胃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这两个时辰是相比邻的，那这个阳明是什么意思呢？叫二阳，哎，叫二阳。大家呢听过我节目的，我给大家讲过中国道家养生之道的时候就说过啊，这个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吧？儒释道，是吧？三种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吧？道家养生上说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和原则叫道，道生一，就有了子时一阳生，有了一阳才能有二阳。那么我们的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这都是二阳，阳气在不断的提升。那到了午时啊，我们的心经和小肠经手少阴心经的时候叫一阴生，而心经所相对应的手太阳小肠经，到了小肠经的这个时候，人的阳气就达到了顶峰啊，就达到了顶峰，也就是三阳，一阳为少阳，二阳为阳明，三阳就是太阳，是吧？水至清则无鱼啊，是吧？那么一样啊，阳气达到最顶端的时候，它面临的就是衰退。好多人在感叹呢，说什么呢？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朋友们，你的感慨啊有点迟到。实际上，太阳过了正午的时候，它就已经阳气开始衰变了。所以人也是这样的，老话说人过四十天过午啊。所以人的养生，你越早意识到养生的重要性，那么你的阳光就会灿烂的更久。同时呢，由天过午到夕阳西下，你也会从容的面对。不然的话呢，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文化，你就会蓦然回首，哎呦，怎么了？ 昨天还是正当午，今天就突然已经日落西了。所以说好多老年人啊给我打电话向我寻求帮助的时候，总是告诉我我心梗了、脑梗了、肾衰了。我问他们一句啊，我说你是刚得的吗？啊，对呀，我去年才查出来的。我又要再问一句，我说你是刚得的吗？哦，不知道，反正是去年才查出来的。我说我告诉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所以说呀，不管是人得病，从健康到你的不良生活习惯造病得病，病入膏肓，这是个循序渐进冰冻三尺的过程。那么反过来呢，你千万不要把养生当成唐僧肉，是不是啊？当成什么呢？点石成金的金纸，不对的。我们的养生防病，甚至我们在医院防病治病，都是人得病的逆过程。你用多长时间得的病，你就要花同样的时间去把这个病医治好。不然的话，十年得的病，一天治好，那唯有一个方法，就是吃了砒霜，嗝屁朝凉啊，是吧？那是不科学的。所以啊，我们给大家所传播倡导的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养生之道，就是告诉百姓去掉那些虚假和浮躁，你要正确的承担自己得病的责任，您才能正确的面对自己疾病康复的这么个历程。一定是先养元气后调五脏的这样的科学规律。你那个所谓的一针灵，你那所谓的一药灵，你那所谓的一刀灵，都是隔着锅台上炕，没有科学依据的，是自欺欺人之举。那么辰时，用北京时间来计算的话，就是早晨啊，7点到9点。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你像在山东的威海、烟台，在东北的哈尔滨，哎，你这个辰时可能要早一点，可能是5点半就开始了，对不对？反过来呢，你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到了深圳，到